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61集。在嘴唇真正相贴的那一刻，他有种别无他求的感觉。这是他的初吻，给了绝不会后悔的一个人。他不太懂这些，在主动了那一下后，马上变得笨拙起来。吻到后面，李寻哑然失笑：“ 公主，喘气啊。” 朱云脸上通红。李寻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嘲笑他，他将他打了个横抱放到床上，自己栖身上去。李寻身高体长，给朱韵逼至床头，一手按在他脸侧，看着他问：“ 我帅吗？” 朱韵小声说：“ 你问这句话之前还挺帅的。” 李寻笑了，把他下巴勾回来，硬是让他看着自己。 还嘴硬是不是？ 朱韵缩脖，李寻贴得更紧，近到朱韵能用鼻尖感受他身上的薄汗。他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 咱们就承认了吧，你早就迷我迷得无法自拔了吧。” 朱韵觉得自己要被烧成灰了。李寻身上也很热，他不再说话，手放到他裙下的大腿上。这时朱韵却蓦然清醒，握住了他的手腕。李寻低声：“ 不行。” 朱韵无言地看着他。从昨天起，他就一直像没头苍蝇一样战战兢兢，四处乱撞。今天见到他的经过也是如此，至始至终都是他在引导。只有此刻朱韵神情方才不同，好像换了个人一样，竟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。“ 李寻。” 他应了一声。“ 我不是柳思思，我也不是朱丽叶。”“ 嗯。”“ 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 他点点头。“ 大概懂。” 他也觉得他懂。这么精的一个人，什么不懂？他等他的答案。在他沉默的数秒之内，他的心一点点揪起。什么结果来个痛快，这种感觉太要命了。李寻看着这样的朱韵，身子一侧，胳膊肘支着头。他看起来比他轻松多了，懒散地压在他身上，神色玩味。朱韵忍不住问：“ 你在想什么？” 李寻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 我在想，像我这样的男人这么早就定下来，简直是种犯罪。” 好想把鞋捡起来抽他一嘴巴呀。 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小，我还是问一句吧。 他捏着朱韵的裙角玩，不紧不慢道：“ 万一将来我不小心走岔路了，公主殿下打算怎么处理我？” 朱韵二话不说：“ 下地狱吧。” 李寻抬眼认认真真看着他，他也认认真真回事。片刻后，他从他身上爬起来：“ 唉，还是算了吧。” 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朱韵难以置信，几乎咆哮出来：“ 李寻。” 他肩膀轻颤，起身到一半就装不下去了，哈哈大笑。他跪在他身上，两手交叉拉住衬衫衣角，举臂脱下。眼前是干干净净的身体。李寻将衬衫扔到一边，垂眸淡淡道：“ 就这么说定了，背叛的人下地狱。” 夜幕之下，心中长鸣。睡时是他揽着他，醒时则变成他搂着他。他贴着他的背，胳膊从身上绕过，盖在他身侧的手掌上。他动了动，发现头发被他压住了。几点了？窗外太阳升得不高，朱韵胡乱判断，现在应该在7:30到8:30之间。 他觉得有点热，伸手去够桌上的空调遥控器。李寻很敏感，翻了半个身，沉沉地出了口气，一只手盖在额头上。 几点了？ 他沙哑地问道。 不到九点。 李寻皱着眉头，另一只手也捂在脸上，缓慢而用力地揉了几下，睁眼全是血丝。朱韵看着他。 你每天早上起床都是这个状态？ 李寻往上挪了挪，头靠在床头的墙壁上，蜷起一条腿，连说话都很迟缓。 不是。 朱韵皱眉。李寻看起来很不舒服，凝眉道： 帮我拿支烟。 朱韵下地，从地上捡起他的裤子，一摸兜，先掏出那把金色的打火机。李寻就这么耗在床上抽烟。 你要不先把衣服穿上再抽？ 李寻瞥他一眼，干脆把最后一点被子也蹬开，赤条条暴露在他视线范围里。叛逆期没过吗？一大清早的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李寻身材像是画出来的，但这不是画，这是一坨鲜活的男人。朱韵撇开眼，尝试转移话题。 你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 李寻叼着烟，懒懒道： 不用。 不饿吗？ 都折腾一夜了。李寻摇头，拍拍身边： 过来。 干嘛？ 跟我撒会儿娇。 朱韵脸上微热，慢慢蹭过去。李寻揽过她的肩膀。他这时才意识到，她已经是他女朋友了。朱韵环顾四周： 这屋真小。 他嗯了一声： 我习惯住小屋子，下次给你换大的。 为什么习惯小的？ 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就住在这么大，不对，要比这还小一圈的屋子里。 他好像在回忆什么，朱韵没有打扰他。李寻很快回神，打量他道： 你精神不错啊。 那当然。 不难受？ 昨晚特别难受，今早缓过来了。 李寻笑了笑，阳光在他脸上照出慵懒的色调。朱韵觉得他们关系应该已经亲密到可以分享些别的东西了。 我身体很好的。 朱韵小声问： 知道为什么吗？ 不知道。 朱玉抿嘴： 哼，我说出来怕吓死你。 他纵容地笑： 那你就来吓死我吧。 朱韵凑到他耳边说了点什么。李寻皱眉，狐疑道： 真的假的？ 当然是真的。我二婶之前在妇科医院工作，专门负责这一块，那年代管得松，很容易就弄到了。我和我几个弟弟小时候都常吃。 行了，停。 朱韵咧嘴： 你看，我就说会吓死你吧。我身体底子好，从小头疼脑热就少，外伤复原也比别人快。 嗯。 他懒洋洋敷衍： 公主殿下万福金安，长命百岁。 说着他想起什么般，扯着嘴角道： 不过你身体底子好是真的。 朱韵脸上烧起来。李寻得寸进尺道： 你名字起得好，朱韵朱韵，这辈子你就关注这些下流运势就好了。 朱韵忍无可忍，一脚踹开： 那叫风流运势，滚。 李寻大笑着下床去洗手间冲澡，出来后又是一副满血复活的架势。他让朱韵先离开，自己随后去退房。李寻从宾馆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朱韵正仰头望天。他走过去： 干什么？等着掉钱啊。 朱韵冷眼： 真掉钱了，恐怕你接得比我快多了。 两人互相白了一眼，瞥向两旁，各自笑。绿树成荫，晴空万里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更赚一些。这世上最美好的默契也不外如此。比赛正式结束，收获颇丰。 有几个人着急回家直接先走了，大多数人的行李都还放在学校，组织统一回程。机场换票是朱韵负责的，有同组的李寻做对比，林老头对他这个课代表办事百般放心。朱韵在取登机牌的时候留了个心眼，将自己和李寻安排到了一起，结果天不从人愿，刚上飞机朱韵的座位就被林老头给换走了。朱韵心里180个不乐意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小姑娘抢什么呀。好在林老头的位置就在前面，朱韵换了座位后后背紧紧靠在椅背上，竖起耳朵偷听后面的谈话。在一如既往的训斥批评开场后，林老头开始跟李寻谈正式话题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